就是我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最防止的就是这三个字啊，我从来不告诉自己我知道，我懂了。我们想想一句话，自古就讲的，越是博学的人越知道自己无知啊，越博学的人越知道自己无知。大家想一个道理啊，你说你为什么知道，考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知道？因为你不知道嘛，能理解这句话意思吗？你不知道什么，你才能说我知道了什么。能懂这话的意思吗？好多人不理解是吧？对于这本书，现在告诉你，你没看过，是不是不知道？对不对？然后你看了，然后你会说，哦，恍然大悟，知道了。理解这个意思了吗？是不是由不知而知啊？知来源于不知，知来源于不知，为呢，来源于不为。你仔细想，你做事，为就是做事的意思，行动的意思，行动是不是来源于你不动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这个东西你能懂，在修行之中你能窥到修道之门。佛与心为宗，无门为法门，道就在这儿，道就在这儿。你不能窥达无上大道，就因为这转念，由大家的状态我好像就已经看明白了啊。我们好像平时根本没有在这种思维上这个锻炼过，所以说转不过来，转不过来那个劲儿。为就来源于不为，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去想做它，然后我们做了它，做才会有意义，是不是这意思？不动才有动。那你说，那我动才有不动呢？你什么时候是不动，什么时候是动？你搞清楚先后顺序了吗？你仔细去琢磨琢磨，人生一直是在动，那是从一个很微细的角度，很微细，很微细。但是大概的情况下，在动静之中，人是先处于静态，而后走向动态，对不对？先在静态，才后走入动态的。你看，就像你的小孩子的状态，从母亲的怀里，这个肚子里生出来，是不是不知？不知。然后人生长大，你就知。但是你会发现，知道的一切都为了什么？吃啊，吃啊。长大呀，养活自己呀，感兴趣呀，是不是这意思？我们仔细想想原始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我们所要获取的一切知识都是为了让我们人类活得更好，是不是以知养不知？不知是什么？不知就是我们本来的那个样子。这里的不知就是你刚出来那会儿，你看你啥也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是不知，不知你在妈妈肚子里，妈妈爸爸养着你，对不对？后来你一出来呢，你逐渐就要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啊，你就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养活自己。所以说你懂的一切都是知道，我如果不懂它，我活不下来，你就必须得去活。你们现在考证学这学那个，不也就是为了活得更好吗？可是我们人干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以知而悔不知。因为我们有个人好恶，明白意思吧？上天赐予了你这样的形貌，道与之行，道与之貌，天与之行，我们却以个人的好恶啊而自伤内身呢、啊、对不对？我们有个人的好恶了，忽略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保持我们过去的那个不知的样子，能够存活下去，能够保持那个不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这个样子呀？我们忘了这个初衷，最后变成什么？你看，围绕着我们想要的各种的吃喝嫖赌抽坑蒙改骗都各种各样的习气喜好，忘了初衷。所以说你寿命不能久长啊，是不是？寿命不能久长，早死，得病，病痛都应着来的。意思就是按本来的道理，人可长命百岁的， 按本来的道理，人可长命百岁的。但是由于我们个人的造作作为，我们一直在自损内身，只知动而不知静，只知得而不知丧，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就像我们长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永远盯着前方，而且你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睁眼而不是闭眼，因为一旦闭眼，你能感知四方，明白意思吧？不爱闭眼，一直睁眼，睁眼看到的都是一重重的假象，一重重假。你看看嘛，你走到哪里看到的都被外相所捉，你的意念一直被它勾牵。做人要学会静下来嘛，是不是？学会静下来嘛，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知不知为不为这方面的这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就是反过来去看一看，反过来去想一想。我们知道的一切都是为了不知，这就般若无知论啊。以知为不知，以知为不知，修道其实修来修去修的就是这个，以知为不知啊。我们是不是讲修成婴儿的状态呀？回归婴儿的状态，老子不都这么讲吗？啊，就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无忧无虑，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呢，烦恼多多啊。烦恼怎么来的？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我们完完全全可以过滤它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我们没有努力过啊，没有努力过。烦恼都是自生的、自家的啊。所以我们只知念书要多，要熟，要熟背书啊，读书要多，读的越多懂得越多，要熟呢能够背下来，背下来就能跟别人去炫耀，跟别人炫耀自己的知识啊，而不知道按书中去做去实行，去做去实行了，你才真正能够把书中的道理啊言传不如身教，能让别人真正的感觉到。否则你只是跟别人讲啊，对自己也没用，对别人也没用。我们现在很多老师啊讲课讲这个了凡四训呐、太上感应篇呐、包括我讲经啊，其实只是对于我来说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告诉大家就是接引一下，说句实话只是接引一下你。我讲课讲的一切道理，包括现在告诉大家让大家去行的道理，说到根儿上也不过就是接引，推进一下你，让你赶紧走到行上来，只起这个作用。因为只要你上道，这就叫上道了，懂了吧？只要你上道了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就不用解决啊这个上道之前的那些费劲的事了啊。只要你上道了，我们只解决一项，那就是护持着。而你一旦上道，就有天道护佑，明白意思吗？你只要上道就有天道护佑了，这个道不好上啊，这个道不好上。有人问老师，我就看不到因果，就看不到您讲的那个因缘，我就见不到您说的那个大道的那个道理，为什么不上道吗？啊，相当于门外汉，人家说入门了，你就在门外嘛，所以说你就不受护佑嘛。我们的看家护院的都只管院内的，我们不管院外的，是不是？因为院外的太多了，地痞流氓一大堆，什么人都有，三教九流都是，是不是？我们出去能乱管吗？管了的事儿是人家家的事儿，打架怎么办呢？你要想上我们这儿，让我们的看家护院的一个个的管你，你进来呀，一进门谁也甭想干扰你，懂这意思吗？干扰你我们管，我们负责，穿上我们的制服，带上我们的腰牌，对不对？比喻啊，你别人真像这老师讲的全是封建的一套，你别那么听啊，我这只是做了个比喻的而已。